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突然间，脑海中似乎有什么东西闪过似的，一个奇异的念头控制着唐三低下了头，额头处的三叉戟烙印上喷发而出的海神之光逐渐从长柄上向下移动，经过丈余长的戟柄落在了三叉戟露出地面那个菱形的空洞之中。就在这一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一圈强烈的金光瞬间从三叉戟戟首处爆发开来，唐三与海神三叉戟仿佛真正被沟通了一般，与三叉戟上一模一样的金色魔纹从他身上骤然爆发开来。小五和宁荣荣的身体在那股巨力的作用下同时被弹飞而出，落下了海神台。台下的波塞西适时出手将他们接了下来，二女几乎同时喷出一口鲜血，但宁荣荣却丝毫没有放弃为唐三增幅的意思。九宝琉璃塔光芒反而更盛，全力为唐三增幅。小五一脸焦急地注视着唐三，他好恨为什么自己不能像蓉蓉那样去帮助他，可他现在就是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看着唐三在痛苦中挣扎着。就在这时，唐三额头喷发出的海神之光突然由金色转变为了蓝色，宛如大海一般深邃的蓝色，点点金光逐渐从蓝色中消失，只剩下这纯粹的颜色。一个蓝色的三角体缓缓从唐三眉心处飘飞而出，滴溜溜地旋转着，通过蓝光形成的桥梁接近海神三叉戟棘手处的菱形空洞，正是瀚海乾坤罩。哪怕是唐三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催动瀚海乾坤罩，他完全是自行从体内飞出的。但是从瀚海乾坤罩上，唐三却感受到了强烈的兴奋情绪，似乎在这一刻，这个得自于天斗帝国的至宝也同样拥有了生命一般。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当瀚海乾坤罩飞到海神三叉戟菱形孔洞的位置前三寸时，他停了下来。紧接着，只见那瀚海乾坤罩光芒转折了一下，原本的三角体形态瞬间放大了一倍，就像是两个瀚海乾坤罩连接在了一起，形态也同时发生了变化，竟然就那么变成了一个深蓝色的菱形宝石一般，大小也正好与三叉戟上的空洞一模一样。强烈的蓝光在这一刻甚至盖过了金色光彩，唐三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魂力、精神力、海神之光还有体内的鲜血都在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流逝着，强烈的虚弱感不断冲击着他的大脑，哪怕有宁荣荣从背后辅助，他也隐隐有支撑不住的感觉了。 怎么会这样？难道那瀚海乾坤罩？ 就算唐三的智慧再高，也不可能料想到眼前这一幕的出现。但就在这一刻，他的脑海中隐隐有一种明悟的感觉。 自从得到了瀚海乾坤罩之后，我的身体就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尤其是几块魂骨经常出现那种灼热的感觉。哦，原来都是因他而起。来到这里后，按照海神斗罗波塞西所说，我原本最多也就是得到一个顶级八考，但最终却是海神九考。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这瀚海乾坤罩引起的吗？天斗帝国皇室不可能知道这样的秘密，否则就算他们再看重我，也不会将瀚海乾坤罩赠予我。我在海神岛上所受到的待遇都是因为他，这样解释就变得合理了。 一直以来存在于唐三内心中的疑惑在这一刻解除了。如果说之前通过海神六考绝大部分是凭借自身的实力与智慧，那么眼前这海神第七考以及海神九考的出现就只能用运气来解释了。或许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 99% 都要靠努力得到，但是那 1% 的运气和机遇很多时候都要比 99% 的努力更加重要。机遇来临，抓住了机遇，那么就会成功，否则就是消沉。尽管此时唐三身体已经虚脱，体内的鲜血更是流失过度，但他却依旧没有任何要放弃的意思。 如果没有这瀚海乾坤罩的出现，哪怕是波塞西那样的实力也不可能拔出这海神三叉戟，这是我的机会， 不但是生存下去的机会，同时也是通往神级实力的机会，我怎能放弃？ 转化为菱形体的瀚海乾坤罩终于烙印在了海神三叉戟那菱形的孔洞之上，刺耳的摩擦声随着无比澎湃的能量爆发而出，几乎在一瞬间席卷了整座大殿。原本漆黑的大殿似乎被那金光点燃了一般，不论是地面还是殿顶，不论是墙壁还是守护着海神台的另外七座平台，都在这一刻被一层金色的魔纹所洗礼。原本看上去古朴单调的大殿，在这一刻竟然全部被金色所渲染，庞大的金光令这里变得那样奢华，一股前所未有的神圣气息就从海神三叉戟的位置迸发出来，化为巨大的光柱冲天而起，直冲殿顶。由于用力过度，唐三后背与手臂上的肌肉几乎同时爆裂，但那象征着海神神权的三叉戟也终于再次松动，缓缓地缓缓地脱离地面。唐三扬起了头上，暗金三叉戟烙印重新变成了灿金色，强烈的神光与海神三叉戟上释放的光芒融为一体。三叉戟那宛如长剑一般的主刃在两侧分刃的陪伴下缓缓上提，唐三的鲜血渲染而下，似乎洗掉了上面的黑色与尘埃，如水般荡漾的金光是那样夺目刺眼，龙吟般的颤声不断从三叉戟上迸发而出，海神台剧烈地颤抖起来，同时颤抖的还有海神殿乃至整座海神山。站在海神山下，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朱竹清、白沉香五个人都瞪大了双眼，注视着海神山山顶的方向。天空中此时已是乌云密布，令整座海神岛的光线都变得暗淡下来，可就在这时，海神殿却亮了起来，恢宏的圣殿迸发出强烈的金光，光明冲破黑暗，照亮了海神山，也似乎照亮了整片海神岛。粗大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直刺乌云。与此同时，海神岛上的海神七圣柱也同时亮了起来，七股粗细不同的金光从不同的方向奔腾而起，与神殿中喷发而出的金色光柱凝聚成一股，光芒足足持续了十秒才收懈，半空之中的乌云已经被他们所凝聚出的金色光团照耀得完全变成了金色的云彩。那金色光团在空中缓缓变形，渐渐化为一个人形，隐约中能够看到那人形是虚幻的，身穿黄金铠甲，深蓝色的长发披散在肩膀上，铠甲几乎遮盖了他身体的每一部分。最为重要的是，这个人形光影的手正是握着这一柄仿佛能够通天裂地般的黄金三叉戟。站在海神殿前的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仰头望着半空，他们几乎同时跪倒在地，虔诚的目光充满了炽热的光芒，膜拜着那空中的虚像。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海神岛上每一处有人的地方，岛上的住民们看到空中异象，一个个都毫不犹豫地走出房间，在空旷之处跪倒，向着那巨大的虚像拜伏。海神之威千里可见，大海之中似乎所有生物都感受到了那金色虚影的气息。在这一刻，海洋突然陷入了停顿，怒浪平息，海中万物停止了游动，他们的身体都不由自主地转向了海神岛的方向，颤抖而恭敬地膜拜着。就连那即将化龙的深海魔王此时也睁开了他那巨大的独眼，眼神中流露的只有惊骇与不甘，万千道细小的金芒从四面八方出现，这些光芒有的是来自于海神岛，但更多的却是来自于海洋。这就是波塞西所说的信仰之力，来自海洋万物对海神的信仰。承受着那信仰的光芒，半空中巨大的海神虚像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宛如实质一般的清晰。戴沐白五人突然吃惊地发现，隐藏在那金色铠甲之中的海神面容竟然是那么熟悉。 小三，那是小三。 没错，那清晰的面容正是和唐三一模一样，只不过神色却是不可侵犯的神圣威严。海神殿内， 海神台上，唐三的右手已经高举而起，通体长达丈二有余，闪烁着无限金光的海神三叉戟就在他的右手掌握之中。此时海神三叉戟上的黑色已经完全消失，剩余的就只有灿烂的金光，每一条金色纹路都是那样清晰，一直延伸到顶端。三叉戟戟刃中央的主刃长达两尺宽半尺，瀚海乾坤罩化身的巨大菱形宝石就镶嵌在它的中下部。此时原本蓝色的它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化身为金水晶一般与海神三叉戟融为一体。主刃两旁的分刃闪耀着与主刃同样的水波般金光，分刃外侧各有一个倒钩，整个三叉戟三刃都是看不见锋刃的，因为那里已经完全被金光所替代。是的，唐三成功了，他成功地拔出了海神三叉戟，成功地完成了这第七考。金色的光芒从他眉心处迸发，化为光幕破碎。与此同时，台下的宁荣荣与小五额头上也各自出现一片红光，之后破碎。 陪伴海神第七考完成，奖励叠加。顶级七考，第七考完成，凭借优秀辅助能力帮助伙伴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和极为出色的增幅能力，七考全部通过，获海神岛红极权限，受第二祭祀权威，奖励魂力三级，全部魂环修为提升5000年。由于完成考核后等级达到瓶颈，特奖励额外神赐魂环一枚，顶级七考通过，奖励神赐魂环一枚。 天哪，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只通过了一考，得到的奖励就比其他人高出好几个档次，连神赐魂环都是两枚。 他现在已经80级，再需要的魂环也只有两枚，而随着魂环修为年限的增加，他自身的承受能力必然会大幅度增加。在这后面两枚神赐魂环都是有冲击10万年魂环的机会。宁荣荣此时的九宝琉璃塔还没有收回，七个魂环还浮现在身体表面。但是在经过最后一关的奖励之后，他的魂环颜色再次发生改变，竟是变成了2000年、5万年魂环。此时他终于明白海神斗罗波塞西的魂环为什么会是八黑一红了，正是来自于顶级考核的奖励。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